香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inner， 我係劉世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ong Kong Pinner.com， 我係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就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因为啱啱我哋有啲技术嘅问题啦，就处理咗成半个钟啦，即係大王吓。咁祸不单行。咁就嗱，大家见到啦，我哋今日嗰、那个即係阿土伯依然就唔喺度啦。咁因为佢要出 trip 咁样，因为佢一年都要去几次美国嘅，都要去。咁所以就今日即係佢下个礼拜应该返嚟嘅，我记得就。咁啊喂，其实嗱呢一个礼拜呢花生就多啦，係咪咁啊，除咗呢一个梁振英呢个 UGL 案呢單嘢之外，其实即係大家都炒得好兴合合嘅，即係我哋喺花生局都炒得兴合合嘅，就係呢个双黄分裂啦，係咪咁。但係其实双黄分裂呢，其实坦白讲我五点近。即係如果你要聽，即係有好多同鬱敏即係相處過過來人呢，我覺得阿明個講法呢係會比較準確嘅。而佢嘅諗法即係同亦都係同阿土伯亦都係差唔多啦。咁其實你永遠都見到一個 pattern 㗎啦，就係其實佢永遠呢，即係你同佢相處得耐呢，佢自然就會搵啲嘢呢嚟搞鳩你嘅。係咪一啲莫須有嘅罪名，係咪即係。 咪老蕭講嗰個叫咬群呀，即係你當你喺嗰個群體裏面好似好開始嗰個影響力差咁啲嗰陣時候，就要對住自己裏面嘅人係咁樣咬，去到搵返嗰種即係總之 attention seeking 嗰種。 唔係咁，而家嗰、那個比較明，即係你話外人啊，比較係明白啲嘅理由係嘛，即係比較明顯啲嘅理由，就係因為做呢一個大香港早晨呢個節目係有30,000蚊嘅酬勞嘅，過往就咁啊，就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鬱敏亦都係冇做呢一個議員啦，係嘛，佢亦都少一份收入啦。咁啊，同時亦都係哇，大佬你一闊三大，咁佢而家即係亦都係莫財財困係嘛，甚至乎喂大佬你自己同呢一個 My Radio 嘅合作關係，你收 My Radio 嘅錢，喂你仲叫啲人唔好去貨金俾呢一個 My Radio？ 阿黃仁達咁講。 系啦，咁呢个真系正人倒米。咁你系你倒你自己即系金主嘅米，而你自己声称你每个月系有10,000+嘅货金嘅，跟住你仲要话人哋搞住呢啲乜嘢？ 首先系黄杨达叫人唔好去货金买 radio， 咁嗰个系咩咧？嗰个系阿叶正淳啦。咁啊，即系好多人都当咗其实系阿黄杨达有份或者默许噶啦。 我以为 有食饭有食，冇呢、這个绝对冇、一句说话都冇讲过。我更正 吓。 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呢一排咧，网台都系会系多事之秋啊，唔系净系呢一个。雙黃嘅問題確實係，即係因為你見到咧，其實網台嗰個經營嗰個問題咧，主要就係話嗰個財源啊，或者嗰、那個嗰、那個財政來源，主要個收入咧，都係來自於呢個 YouTube。咁 YouTube 撲街嘅話咧，咁網台都好撲街噶啦。咁過往嚟講，即係熱血時報就唔係靠 YouTube 㗎啦，佢自己有能力去收廣告費，呢、這個唔知點解啦，係咪？咁但係你見到 My Radio 呢，佢都係YouTube 收錢同埋貨金嘅。咁當然啦，即係 月費就 係就月費咪即係貨金囉，係咪？即係交月費即係貨金啦。咁但係確實呢，即係呢幾個月以嚟呢，YouTube 嗰個收入咧係大減嘅，即係我哋兩個禮拜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其實係我哋唔知點解啦，即係其實 YouTube 嗰個收入係跌得好緊要。咁而我今日亦都睇到就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報道嘅，其實外國有好多報道嘅，其實就係 在三月开始啊， 三月十七号 系啊，即系已经系话有嗰个 U， 即系有好多 YouTuber 咧就去投诉呢一个 YouTube 点解个收入少咁多，系、嘛？我 set 广告依然都系 set 咁多。 唔系，正确啲件事系咁样嘅，系由三月十七号开始，系由呢个英国政府以至到其他國際大品一總共250個國際大品牌一齊就走去質疑呢個 YouTube 就監管呢一個嘅啊係啦，佢係啦，總之個影片嘅內容不力，咁所以要求咧 YouTube 咧就做好啲呢一方面嘅嘢，咁但係翻嚟係 fail 咗嘅，咁所以係由3月23號開始咧，咁就會俾咩 Toyota 啊、麥當勞啊、杯葛嘅，咁所以呢一輪咧我都見唔到咩汽車同埋Canon 嗰啲廣告噶啦，係啦， 係啦，即係你見到大品牌嘅廣告咧，其實就全部係 withdraw 咗好多，咁個理由就當然係話，哇，你管控即係一啲有一啲叫做係 老闆侵權。 即系唔系，主要唔系呢样嘢，主要就系关于一啲好好道德标签嘅嘢，即系譬如就系话你个标题，即系你见到嘅，我哋平时咧如果你个标题咧写到话系 ISIS 或者杀人系嘛，或者系可能系你佢 detect 到你嗰个 content， 你嗰段片嘅 content 系有一啲鼓励种族仇恨。或者是即係一啲 好重口味啦， 但係點解 好重口味 到咧？ 唔係佢嗰啲係 keywords 啫嘛，係、嘛？就正如就係大陸佢即係佢啲網佢可以屏蔽一啲敏感詞一樣啫嘛。即係呢一種係最容易嘅方法，或者係作為一個商業機構嚟講最方便嘅方法去管控呢一啲即係敏感啲嘅一啲 content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就正如頭先阿龍講啦，就係話喂 fail 咗喎，係嘛？咁點解 fail 我哋唔知啦。咁但係確實咧，你作為一個商業機構咧，你當然係用一個即係用一個 program。是去管控呢啲咁嘅嘢。 唔係，因為咁樣嘅 program 佢好多時佢淨係能夠管到文字，咁但係段影片本身個內容係點樣咧，大家唔知嘅， 管唔到嘅。 咁所以咧，即係我曾幾何時試過玩一樣嘢咩咧？用呢個阿拉伯文寫人肉叉燒包，然後 search 咧係見到呢個竹本人肉叉燒包嘅。 哦， 係啦，咁大家係會喺嗰段嘢嗰度咧就見到阿李華月就俾阿黃秋生用筷子吉嘅。係啦。 咁另外我今日又見到一單新聞啊，就係、是、話原來即係呢個 YouTuber 叫明仔。系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其实都同阿即系司徒甲大系同期嘅一啲YouTuber 嚟嘅。咁佢就话原来咧就旧年就同呢个经理人公司就签订咗两年嘅经理人合约。咁就话咧原来系呢一个旧年十月开始，喂每个月收25万，做 YouTuber 每个月收25万。嗱，我发觉而家咧有好多人咧用。这个即是叫做是 KOL 这个标签呢其实是用得好滥。什么人才叫 KOL 呢？嗱刘世良不是，老萧不是，时事评论员都不是。所谓 KOL 呢即是叫 Key Opinion Leader 嘛。 言语真嗰啲算唔算系啊？ 唔系。 嗱其实如果你是时事类嗰啲你只能够是叫 Opinion Leader。但 是 什麼叫做是 key opinion leader 呢？ key for what 呢？ 重要 其实 key, 即是 KOL 这个字眼是那些 marketing 的一些即是marketing 的公司他自己发明出来的。key 是 for 一个 specialized 的一个 commercial product。即是譬如你说喂劍心那些日本嘢咪啱囉，是吗？日本流行文化嘢咪啱囉，是吗？即是或者你其实讲真袁黎明都可以是的。 其实不止的，其实你最主要讲的那些 key opinion leader 呢他很多时 sell 是什么呢？就是懒系嘢咁样，有一段咩独特的爱情观咁样，跟住你班傻仔呢就走入去睇嗰啲嘢嚟㗎。 即是嗰啲即是起码佢系可以包装成佢可以 commercialize 到嘅，是吗？而一个时事评论员呢系冇一个即系特别嘅 product 咧，系可以俾你 sell 到去做一个即系一个 product 咁样样，即 系 commercialize 唔到嘅。 即系我哋喺街边咧见到啲 banner 广告咧，跟住影咗人像咁话呢只产品好好用啦。啊，嗰啲系咪叫 key opinion leader 咧？ 嗱，或者咁讲嗱，从前咧呢一个叫做系边个麦明诗嘅男朋友叫咩名 字？林作， 林作啦，林作以前你可能叫做系 opinion leader， 但系而家佢做咗补习社之后就变咗 key opinion leader， 系 嘛？ 教你讲 Oxford 口音英文啊嘛， 系嘛？即系喂， 即係咁樣樣。咁而呢一個所謂明仔呢，就係、是、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嚟嘅。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成名係因為講啲生活嘢啦咁樣。喂，佢每個月本身係賺25萬嘅。咁然之後呢，就差唔多係一月之後呢，話呢間經理人公司已經冇再畀錢佢啦。話去到二月嘅時候就話單方面終止合約。咁四月嘅時候呢，就自己去管理呢個事業。咁但係即使係自己做都好啊，由25萬變咗5萬。咁我相信即係都幾大可能係因為即係 YouTube 嘅問題啦。 但係你要睇清楚喎，佢講緊係一月嗰陣時單方面解約，而家係講緊英國政府加埋 Toyota 嗰啲係喺3月27號先至話要杯葛 YouTube 嘅啫喎。 嗯， 咁所以 咪有少少時間差喺度， 系啊，咁所以 時間差喺度。 講緊嘅係，喂，明仔係遇人不熟，同埋呢個YouTube 比 Toyota 杯葛係兩樣嘢嚟噶嘛。 但係一定係會令到係雪上加霜嘅。 啊，咁啊係。 呢件事一定係會令佢雪上加霜。 呢個係講緊喺呢段時間差裏面佢淨係得五萬，咁即係而家咧就肯定連五萬都冇。個意思係咁樣。 咁所以其實你話網台界嚟講咧，其實呢啲咁樣嘅因為利益啊是非嘅爭拗咧，亦都係一定會。多你分初唔问就系会咁样噶啦，系嘛？即系你叫 D 一百，其实佢而家开始佢自己系搞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就系本身系想即系睇准咗 YouTube， 佢自己可以收广告费嘛，系嘛？咁但系佢自己本身都系有一个稳定嘅财源，就系、是、因为佢啲所谓自己有就系好肯货金嘅。咁但系我哋花生台就冇呢啲嘢啦，或者我哋虽然都有 PayPal， 但系我哋从来都好少话鼓励即系一啲网友系会货金俾我哋嘅。 唔系啊，系我哋镬水嗰阵时是咸嘅。 系啦，但系我哋咁样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即系，因为我哋唔系话当一单生意咁去做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听到呢度，大家都即系都估到我哋想讲咩啦，就希望即系各位网友其实喺呢一段比较关即系艰困嘅时间里边咧，其实系可以施予呢一个援手啦，对我哋就系嘛，即系其实都可以俾翻多少少啦，系嘛？咁因为其实系我哋系上个月开始已经嗰个收入系少咗六成，少咗六成，咁呢一个系直接相关，呢一个系。 唔系，另外就系都希望大家就加我哋， 系啊，就帮手做推咪啊，即系义工团啊。咁但系我哋过往亦都讲过啦，其实即系如果即系加入我哋嘅义工推咪团咧，其实嗰个机会其实几多，有好多人就因为咁样，亦都系做咗主持啦，咁样样。咁因为而家网台界其实好少人系即系。已經好少話，所以培訓一啲主持啊，或者點樣樣。咁而我哋亦都係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嘅，其實係。咁啊 ，anyway 咧，第一節咧，我哋就講得多呢啲咁嘅多嘅廢話啦。咁即係其實講真，你話研究鬱文雙王嗰啲即係是非，其實講真，佢即係你經歷咗咁多次，佢搞十年網台，其實唯一一個唔死嗰個就係阿梁錦祥嚟嘅啫。 嗯，咁冇 老萧都死喎，真系。 唔系你睇翻转头，可能梁锦祥自己都好惊啊，因为个状况系咩啫？ 唔系你见到阿近都已经离佢而去嘅，而家 呢 排都 呢个系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嘅关系啊。咁啊，毛泽东同周恩来中间永远要塞嗰啲林彪啊、邓小平啊，俾佢斗一斗，佢先至肯佢先至安全噶嘛。咁而家你中间嗰黄仁达死咗，下一个系边个可以塞住喺黄毓民同埋梁锦祥中间咧？ 阿近咯， 咁 你陈云咧可以 啱咯，咬死佢两个之后，咁咪轮到阿梁锦祥噶咯噃。 你无论系佢系咪鬼都好啊，呢个人系非常之即系佢本身已经系有问题，系好难即系已经揾到人同佢合作啦。讲真就咁，而家佢都讲到明啦，即系呢一个系佢呢一个台其实系私器嚟嘅，呢、這个唔系公器啦。咁我哋听到好多嘢啦。咁 十年前系咁噶咯， 系不嬲都系咁样。咁即系嗰阵时佢斗卢永乐。都係好明顯係咁樣樣啦。咁不過即係嗱，你關於雙王同埋 YouTube 啊呢啲嘢咧，我哋講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就其實就呢一個禮拜就主要係發生就 UGL 嗰單嘢啦。咁但係我哋剩翻時間唔多，咁但係我哋想講下呢一個咧，就今日嘅一單即係比較係轟動嘅新聞，就係講呢個一地兩檢啦問題啦。咁啊，胡漢清。喂，即系吓，佢真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啦。佢就话咁，其实而家咧呢一个叫做系高铁咧，咁其实就一地两检咧，已经系 即係叫做係決定咗㗎喇。 但違反基本法㗎嘛，都要做佢㗎嘛。 即係所以點解你見到而家今日就有報道就話呢，阿林鄭呢就要求呢、這、一個袁國強就做多幾個月呢個律政司先啦，過渡埋先啦，因為佢而家佢暫時係好難揾到人，因為你揾一個律政司真係好 Q 大鑊，你即時要做嘅燙手山芋呢就是呢一个一地两检。所以而家佢揾嗰啲咩郑若骅又好啊，佢揾好多唔同，即係喺法律界即係嗰啲咩 王桂芬嗰啲 都唔敢去做。就係因为你知道喂一接任就要做呢單咁嘅嘢喎，係咪喂好 Q 大鑊喎。咁所以其实佢就喂苦苦哀求呢个袁国强，喂阿老萧成日讲嗰句说话就叫喂死猪，即係死猪就唔怕滚水落，係咪 唔係你諗返轉頭咪李鴻章嗰隻囉，即係反正都簽咗呢一個嘅馬關條約啦，唔爭就簽埋辛丑咁解嘅咋嘛， 即係唔爭在啦咁樣，咁就似乎佢肯制啦，係咪咁而家就應該要處理呢單嘢㗎。咁但係呢，咁今個月頭嘅時候呢就本身就亦都有消息傳出，就係話呢嗱當然啦，就這個你早兩個幾月之前就其實這個有線亦都是將它那個即是高鐵啊高鐵站那個設計圖那個圖則呢已經曝光了。 其實曝光了好耐。 曝光了好耐㗎啦。 講緊係三個月前朱海迪做 live 嗰陣時呢係再詳細同大家重複一次。 而嗰份圖則係寫曬簡體字㗎嘛，亦都有好多即係大陸海關負責即係執勤嘅地方呢就其實係喺大陸佢自己建嘅，係咪佢大陸方自建嘅。咁所以嗱呢個情況就好就好似呢個梁振英呢就托下呢個周浩鼎做嘅嘢一樣。嗱咁面嗰陣呢就其實係即係呢個港鐵自己搞啦，個設計嗰啲嘢。咁但係其實因為時間嘅關係，咁大陸嗰邊呢就全部同你準備好晒㗎喇。其實甚至乎你個聯檢大樓裏面有埋咩添，有埋即係係咪拘押嘅一啲房間 機樓室嗰啲 機樓室㗎嘛，大佬 行政用嘅嘢， 即係你有機樓室其實你即係你係會執法嘅，就等於就係話你基本法所講即係全國性法律唔會係適用於香港，除咗附件三呢一個條例裏面呢其實係違反咗，好明顯就係、是、咁而家今日阿胡汉卿嗰个所讲嘅嘢呢就係话欸地底嘅嘢好死嘅啫。喂咁但係我哋头先讲返即係呢个设计图，喂你有大陆嘅海关佢執法嘅地方唔係地底嚟㗎，係二三楼嘅事嚟㗎。你讲返个图则，我如果睇返个图则係二三楼嘅事嚟㗎，唔係地底嚟㗎喎。嗰个係更何况如果你话个地底是咁掘，地球系圆嘅。喂咁如果你系要掘到底嘅话，咁地 对面囉，美国嗰个掘到。 嗰个系美洲就系唔系美国。 系美洲系。 咁我今日亦都查咗啦。你知唔知其实即系原来你掘到对面呢，咁即系嗰个呢就系阿根廷嚟嘅。 哦，阿根廷嚟嘅。 系啦。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喺呢一个呢 Google 里面呢就做一个叫做系咩叫Tunnel to other side of the earth 啊， 系 咁原来咧就你要掘咧12,754公里咧，之后你掘到出嚟嗰个地方，你超越呢个地心啦，你挨得过地心嗰种热啦，咁嗰个地方咧叫沙塔，叫做萨尔塔，系呢个阿根廷咧，差唔多同呢个玻利维亚接壤嘅一个省嚟嘅。 喂，人类掘过最深嘅嗰个窿，讲紧系12公里嘅啫，喺瑞典，喺俄罗斯嗰度。 咁所以你点样讲咧？嗰、那个地下主权都唔属于中国嘅。咁你首先你就应该你申请咗呢一个阿根廷签证先。咁就唔係話而家你海底隧道啊嗰啲就要，嘩你而家今日好多造圖㗎嘛，你過海底隧道都要帶張回鄉證㗎嘛，咁即係等於就係長毛嗰啲唔可以過海嘅，係咪即係而家你叫做係嗰啲民主派未攞回鄉證嗰啲人士呢全部都唔可以過海嘅。 唔可以搭地鐵 嘅。係啦，唔可以搭地鐵嘅。咁好 Q 大鑊嘅呢個係。 因為有啲人仲要話呢，即係停車場如果起喺地底嘅話呢都唔可以用㗎，其實。 係啊。 唔係根據佢嗰個講法 ,ok, 我就算當成立啦，咁第二樓三樓係咩嚟㗎？ 因为你头先讲紧嗰一张图即系喺佢喺二楼三楼嗰度进行呢一个羁即系羁押犯人啊、执法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系啊，嗰、那个唔系地底嚟噶，嗰、那个系即系因为而家你嗰个叫做系高铁站啊，其实佢完工咗八成噶啦嘛。咁根据就系嗰张咁嘅嘢噶啦，系嘛，即系有线曝光嗰张咁嘅嘢噶啦。咁而佢自己负责执法嘅地方咧，就唔系地底嚟嘅。吓、啊，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 唔系、可能胡汉清暴露咗一样嘢、就系、是、成个高铁站嗰个地底工程，甚至去到打桩啊、个地基啊都有问题嘅、如果唔系，点会由二三楼讨论到去到呢一个嘅地底咧？喂，亦即係話，喂，佢通車當日就係高鐵站冧之時喎，大家要小心啲喎，真係。 即係因為第二三樓嘅時候咧，通車嗰日就變咗地底。 係啦， 所以就會就可以執法啦。 係啦， 係。 咁所以呢個非常之恐怖啦。 唔係，佢呢個叫做泄露國家機密， 係嘛？唉，咁啊，即系咁但系其实而家月头嘅时候咧，就其实原本就系话有个零一嗰边有篇报道，就话传出咧，就其实而家其实系有个即系大陆嗰方面，其实一直咧都系想沿用呢一个深圳湾嘅模式。咁啊，深圳湾模式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旧年啊请呢个黐根上嚟嘅时候，我已经屌柒咗佢噶啦，已经系 challenge 咗佢噶啦。其实佢已经系咁，我哋讲嗰样嘢就系话咩嘛？喂，你深圳湾嗰个系大陆嘅领土嚟噶嘛？系嘛？即系喺深圳嘅，系深圳管辖噶嘛？咁深圳实行翻即系全国性法律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香港实行全国性法律，呢、這个违反基本法啊嘛？系嘛？即系嗰个一地两检之所以违反基本法嘅问题，就在于呢一度啊嘛。 唔系咁，你请 Tregen， 你当日请 Tregen 上嚟嘅原因就在于，喂 Tregen 佢本身都冇通过呢一冇份通过呢一个高铁噶嘛， 佢都系学舌嘅啫， 系啊， 即系等于呢一个共产党已经统一意志，就叫佢鹦鹉学舌讲翻出嚟咁解嘅啫，系嘛？咁但系即系我讲翻嗰个即系零一嗰篇报道啦，咁佢就话其实系有个讲法就系其实都系用翻香港嘅海关吓，用翻香港嘅。即系叫入境处职员系嘛，但然之后咧就要 train 佢哋，就咪就要咪即系要佢哋执行，即系代行呢一个全国性法律咯，系嘛，即系佢要佢哋咁样做咯。但依然都系个问题，都系即系你就算你虽然你嗰个基本法嘅问题唔在于边个人去执法啊，而系在于你究竟系唔喺香港实行呢个大陆嘅法律。如果有埋拘留室嘅话，即系你系会拘捕香港人。即是话呢以后即是昨日有一单嘢或者前日有一单嘢就叫成大生是吧走私嗰17支仿真枪如果拉到嘅话呢咁就係、是、即係 已经轻判咗七年啦讲 嘅。已经轻判咗如果以后要做嘅话呢就係、是、香港嘅入境处职员或者海关就係、是、会拉呢一个成大生就帮大陆去交人就交俾大陆嘅執法機關是不是這樣啊？喂，這個法律的問題是要釐清的、哦 是啊、 而你現在全部不說、啊、就想著就黑箱作業然後就大石砸死蟹 是啊即是拉了人到底在香港判還是在大陸判 不是最簡單 最重要 咪最簡單一樣嘢，喂，講翻頭先個成大新大仿真槍嗰個實例，喂，你睇，如果你睇翻，即係對槍械有少少認識嘅話，你係會見到大陸對於真槍嘅嗰個招耳係比起香港係更加 strict 噶嘛。咁、以後你公安走落嚟，因為呢一個名目拉你嗰陣時，究竟係按大陸嘅 standard 定係按香港 standard 就去拉你咧？ 如果大陸嘅 standard 咧，就叫做係1.8 招已經拉得噶啦， 係啦， 係啦，當你真武器噶啦，當你真槍噶啦，咁如果我喺香港嘅 standard 你有兩招而已嘛， 係啊， 係嘛，咁所以嗰樣嘢已經係好明顯㗎啦。咁你叫香港嘅海關做呢樣嘢，咁即係，唉，即係個叫一體化啦、那個問題啦。不過其實高鐵嘅問題唔淨止單單話嗰、那個頭先我哋講嗰個基本法嘅問題啦，咁仲有一單仲大鑊啲嘅，我哋翻嚟再講，就係、是、講。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h